英国先军政治研究协会、英国主体思想研究小组、英国朝鲜友好协会、争取朝鲜半岛和平与统一英国联代委员会和英国主体思想研究小组特伦特河畔斯图克支部今日分别发表联合声明和声明，表示祝贺朝鲜进行火星14型洲际弹道火箭第二次试射并到火成功。声明指出，朝鲜进行洲际弹道火箭试射是主权国家保卫国家的合法权利。声明强调，朝鲜人民千方百计的增强核遏制力是一项明智的措施，因为美帝国主义者在世界各处使用强权横行霸道，干出侵略行为。